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 结果你用消失来对我